的真是一个未来，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，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该有勇气去爱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大家好，我是温兆伦，这里是

十圈，我的心每次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环绕着你，心事都生灿烂无比。一年有365个日出，送你365个祝福，始终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个藏着1440多个星辰就永久。 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 是我的一切，我的全部。

我好想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真心话因为你不在，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。 是真的留下来，真的爱你，只要你让我相信。